咁啊，开始我哋又翻翻嚟第二节。头先我哋讲咗咧，就系谭德志先生嘅问题啦。咁啊，我哋其实应该都讲下即系头先讲翻补充翻先。头先我讲一样嘢就系话人民力量咧唔会再一个大旧，系点解原系个原因系点解咧？就系、因为大旧咧，其实咧佢系好老派做议员嗰啲人嚟嘅。咁佢咧就系、用地区工作咧去箍一啲选票翻嚟。 选民。 选民同埋选票啦，咁其实呢谭先生呢佢都唔系唔服务选民嘅，但系佢呢喺过去嗰几年呢就系不断喺唔同嘅区做唔同嘅嘢，咁系佢系俾唔到选民一个信心呢佢系可以留喺一个地方嗰度慢慢揼嘅，咁即系如果佢要做好似大舊咁嘅工作呢系冇可能，咁你睇返佢哋成个人民力量呢可能唯一有算是做得好少少的地区工作呢就是可能是苏豪，咁啊但是如果苏豪都算好的话呢咁是冇可能再出一个大舊的了。因为大舊佢做地区工作呢是好用一个商业机构的管理方法呢去捽下面嗰啲人去做嘢嘅。咁呢样嘢呢就应该唔会再发生㗎啦，即係喺人民力量里面。咁啊即係我都好即系觉得好唔开心啊，因为冇咗大舊呢一种比较实干型嘅人啦，即系佢哋纯粹就系讲理念咁，亦都好睇唔起做地区工作嘅人。即系而家我睇到嘅人粉嘅评语咧，就系、哇做地区工作，叫你选区议员咩咁样？咁但系你如果冇区议员咧，亦都好难可以即系选到立法会议员嘅，即系冇地区。 咁佢哋当初佢哋自己本身个组织都叫人民力量噶嘛。你哋嘅力量系来自于人民噶嘛？即系你都唔肯俾心机服务啲市民，即系等佢哋即系过得好啲，或者可能帮到佢哋，知道佢哋究竟发生咩事嘅话，咁你点样去代表佢哋咧？ 从政系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啊嘛。咁如果佢哋选择咗一条路咧，就系、去屌鸠人嘅，即系不断屌票嘅所谓嘅。咁其实最后咧就系乜都冇咯。 笑人蠢咯、 即系佢争笑人哋蠢， 因为同埋因为个社会唔会话，因为你屌得我多，而我同你嘅理念会相同咁啊，冇可能嘅事嚟噶嘛，即系大家嗰个知识啊，同埋嗰个成个社会已经唔同咗噶嘛，冇可能嘅事嚟噶。 如果用一啲讲道理嘅方法咧，人哋系可能会接受到嘅。咁但系咧，而家肯听人讲道理嘅人咧越嚟越少。所以好似老萧咁样嗰啲咧，其实佢都冇晒个 market 㗎。咁佢都同阿快必嗰啲讲道理㗎。咁但係快必都听唔入啦。 嗰一刹那好似听得入啦。 但係而家佢仲係你睇到佢嗰、第二嗰个评论呢，到而家都係充满呢个怨恨㗎。即係我係好即係我係觉得好反感㗎。同埋其实嗰陣时佢选九东。公民党和民主党是帮了不少的，他是完全是反咬人家的，在现在这个状态，即我想大部分人会记得。那如果那当你一个从政人被这一面人家看到呢，正常来讲你的支持会越来越少。是啊，那算啦，讲谭德志啊，讲到呢度算啦，大家仲 呢度啦，算啦，算。 我哋都唔系净系讲佢嘅，其实系以谭德志即系带出咗依家白票党啊，或者可能佢哋呢一批人佢哋嘅谂法或者系点样？ 系啊，冇错，即系佢哋 我哋唔系单纯同一个人讲。 咁谭德志先生攻击嘅萧若元先生咧，你哋觉得有冇道理咧？其实你哋觉得？ 有萧生其实都有道理，但是又亦都唔 即系攻击萧生都系有少少道理嘅，你意思系咪？ 佢攻击萧生咧，就系、我就认为都有少少道理，但系就唔系一个唔系一个好强嘅 position 去讲佢，就系话撑薯片会令林郑话有，因为林郑好，因为佢。我始终都是认为呢林郑佢因为佢大部分的支持呢是中联办帮佢箍的。佢所以到咗啲紧急关头呢 佢系可能冇可能做到华友呢样嘢，即系可能人哋要佢强硬，咁佢就要强硬噶啦。因为佢其实捧佢上位嘅就系得中联办 call 嗰啲人，佢自己好似叶柳讲佢啫嘛。喂，呢、這个人一票自己嘅票一票都冇啊，系嘛？如果你自己嘅票一票都冇嘅话，你到最后就系要听命于俾票你嗰个人。 冇错， 即系我嘅睇法系同家产生可能有啲唔同。因为你谂下，如果系一个完全冇自己影响力嘅人，即系你连影响人哋投票俾你都冇能力嘅，咁你有冇方法可以话我要将个而家个方针转移，由一个对抗嘅方针转做一个怀柔嘅方针？其实系唔一定会做得到噶。 嗯。 而白票党系有责任噶、哦。白票党唔系冇责任，佢哋白票党咧就系、是、最可人憎嘅地方咧，就系佢哋而家讲任何嘢咧都讲到好似全部都唔关自己事咁嘅，佢哋完全冇责任嘅，一啲责任都冇。咁 啊，咁咧系，我又讲下萧若元先生点解会咁咧？大家其实咧，大家有冇觉得我哋上几集都讲过咧？萧生肥佬黎呢一批，即系呢个。baby 搬埋呢批人咧，都系私心比较重少少嘅，即系如果佢中意嘅话，就捧到上天嘅。比如阿朱亨啦，刘口仔啦，其实咧有好多嘢咧，老少都系唔公道。大家有冇感觉？但即系，比如对朱亨，佢系真系散播仇恨咯。佢就话喺 Facebook 同埋主持系两回事。其实咁样，我觉得都系 double standard。大家系咪咁样觉得？如果阿老萧以前咁鬼勇，即系咁鬼保护阿朱亨咧，其实我觉得都系破坏咗佢嘅原则咯，即系都系为人事用嗰种人咯。如果 系老萧系养大咗好多魔鬼，即系佢呢个责任系会跟到佢入坟墓噶。其实魔鬼系养大嘅，系佢养大嘅。芒果佬系第一个，系嘛？跟住 阿盖达， 阿盖达又系佢嘅，系佢养大噶啦，佢控制唔到啊。 肥仔红啦， 肥仔红算唔算？都算，我认为都算。 都算。 同埋佢嘅朋友朱亨，一班人啊，全部 流口仔， 系啦，全部都系佢养大嘅。咁佢唔可以话佢完全冇责任噶，即系如果我系佢咧，可能就会忏悔噶。但系当然阿萧生唔会啦，即系阿大飞讲得好啱嘅。喂，网台界认错嘅人好少啊，家产生可能一个，大匪啊两个，我都唔会认错噶，因为我都要面噶嘛。咁啊，老萧噶更加啦，系咪先？那个 level 又唔同啦，咁佢梗系唔会认错噶。佢其实佢嘅责任好大喎、啊，老萧，即系如果你睇翻转头，佢唔系冇责任噶。 系啊，因为佢帮嗰班咁嘅人灌顶啊嘛。 背书灌顶系啊， 系啊， 全系，所以老萧嘅责任系好大噶，即系好似陶杰咁样，佢嗰阵时又话会即系去咩写即系翻译啊嗰啲咁样，佢完全冇搞噶，佢就系翻译咗一份俾嗰啲阿拉伯国家，好似 Tony Choi 话斋有鬼用咩？都冇用嘅，做系嘛？ 我哋做紧其他嘢啦。 我哋翻译紧啊嘛，系啊，咁而家搵紧人搞啦。咁啊，即系讲到底咧，就系我哋呢个台咧，就睇下可唔可以持守到样嘢，就系讲真话咯。呢样嘢好难，即系唔系咁容易，唔系咁容易。系咁啊，讲到呢度啦，唔好再讲老萧，又唔好再讲阿快必啦。咁啊，将我哋嘅话题咧，不如而家就带一带去呢个网上骗子 哦， 因为讲真话就讲下网上骗子啦。咁啊，隔篱台咧， 骗子即系唔讲真话嘅人啦，真系吓。 咁当然啦， 系咯， 系嘛， 例如咧，隔篱台系今日 隔 篱 台 咧 有个晚安， 有个大只佬， 有个晚安先生，晚安先生，叫佢晚安先生，费事开名啦，唔好益咗佢啦。 系， 不过唔紧要，我其实讲咗俾佢听，话会同佢过去讲呢件事啊。咁咧，佢就俾一個喺大班台做長期主持嘅人，頭先開佢名啊，就唔緊要啦，開埋佢名啦。黎則奮先生 block 咗， 咁咧个原因咧就系、是、晚安先生咧就 cap 咗呢个Q 爷嘅图，就话佢做减，即系其实 Q 爷就做传销。咁咧佢就问 Q 爷究竟减 乜春？ 减乜春？系啊，减乜春？咁啊喺个诶贴咗喺度。咁好啦，咁啊 Q 爷见到可能哇，我呢啲都系搵钱啫，咁就 block 咗佢啦。 嗯， 咁件事咧就其实好小事嘅，不过都提下大家啦，即系传销咧就唔系真系好似好多人睇到嘅咁，即系好似洪水猛兽咁样啊，即系一定系呃人钱，就唔系嘅。传销我啲朋友都做得好成功，佢哋咧不过咧就唔系靠介绍下线去令到自己成功，佢哋系卖货，即系佢哋同好多唔同嘅。 哦，真系卖货， 真系卖货，因为有啲。因为不是间间传销公司呢都是可以靠下线来赚钱的。即是你譬如有一条下线很厉害的。那其实你上面那个人呢正常来讲是不应该赚晒下面那些人的钱的嘛。因为你下线厉害是很多人夹出来的嘛。即是有些即是传销公司有不同的 model 的。即就不是间间都是靠介绍人入会而赚钱的。 嗯，因为依家香港暂时比较真系多咧，系靠嗱嗱声揾下线，壮大你嘅下线，再下线嚟到揾钱嘅。 咁嗰啲咧，其实严格嚟讲咧，就系层压式销售。其实 错， 即系有一条有一个铁律咧，我自己睇咧就系点样咧？如果你嗰个 model 咧系靠卖嘢赚钱嘅话咧，咁都系正路嘅，即系你赚钱系会好慢。同埋咧，系要同好系辛苦嘅。咁呢啲咧就系、是、正路嘅传销，而唔正路嘅传销咧就好似阿许留山头先讲嘅，就系、是、香港嗰种，就系、是、不断壮大自己下线啊，咁样就唔系靠卖货物嘅形式去做。咁、嗯、大家如果即系有睇过啲传销公司，有啲咧就系、是、实际啲嘅，有啲就系你下线好劲咧，佢都系到某一个 level 咧就会唔俾你再有下线噶，即系佢系。嗯几层嘅啫，咁嗰啲反而系正常啲嘅、 哦， 因为你冇可能咧，因为你世界嘅人口你可以计得到噶嘛，其实你唔可以下线系不断壮大嘅，其实系冇可能嘅。 嗯， 同埋你靠介绍人咧系去赚钱嘅话咧，其实喺某啲国家系犯法嘅，即系某啲国家系一定要你系如果做传销呢个 model， 一定系靠卖货嘅，同埋卖货咧。嗯嗰、那個價錢咧，亦都唔可以係比市面上嘅貨品高好多倍 嘅。嗯， 即係咁樣嘅形式就係正路。咁、嗯、但係嗰啲人咧就賺好少錢嘅，即係你純粹都係我諗係交個朋友咁樣，佢哋係成功嘅，但係係賺到份糧咯，就唔會發達嘅。咁、嗯、如果有人同你講話，我做呢個嘢咧到咗 diamond 啊，就可以發達啦。喂，咁嗰啲你就要有 alarm， 即係你就要即係要好睇真好真啦，因为九成呢都係呃人嘅。 嗯， 係。如果香港嗰啲嘅传销嗰啲呢，我都曾经被朋友带过去上过去听过一次喎。即係我当然冇俾佢哋，即係我都即係当然唔会话信或者参与啦，即係纯粹都係得个知字搞笑一下啦。我见佢哋咧一开头咧系聚集晒你哋一齐喺个酒店一啲 ballroom 嗰啲咁样啦，跟住就喺度播咧佢哋上线啦，或者可能头先阿社长所讲嗰啲咩 diamond 啊嘅级数嘅人，佢哋揸住架法拉利啊，或者可能坐住个游艇啊，即系好似生活好悠游逍遥啊啲咁样嘅，跟住就。临尾就话俾你听，哎呀，我哋喺度工作咗几多年啊，嗰啲点点点啊，跟住都唔系好多年嘅啫，五年到咗大概，跟住就可能去到咁嘅level 啦，嗰啲咁样，即系你快啲加入啦，跟住播完呢段片之后，跟住喺度分享一啲好似佢自己好感人嘅故事，即系点样，因为呢个传销介绍咗几多下线，就帮咗唔知几多嘅人，跟住自己嘅生活又得到改善，即系又父母又点样，咁跟住就大家参加啦，嗰啲咁样咯，香港啲就会咁。 其实传销唔系一个有问题嘅行业，即系如果系个 model 咧系公道嘅话咧，其实系冇问题嘅。但系 好多騙徒咯，即係呢個行業裏面就有好多公司亦都係 set up 出嚟，就係靠壯大下線嘅方法嚟壯大自己間公司。咁就我認為就係有問題嘅嗰啲。咁Q 爺嗰個咧，咁我就冇實即係冇好詳細咁睇啦。咁但係咧，佢用嗰種美容品咧。就有啲人咧就話係有問題嘅，有啲人就話有問題，咁大家網友自己判斷啦，因為嗰、那個即係通常咧傳銷賣嘅嘢咧就喺街上邊咧就買唔到嘅，即係只有類似嘅產品，但係 exactly 一樣嘅牌子咧就唔會有嘅，咁即係大家要小心啲啦，因為有好多人咧本身可能個人咧就唔係壞人嚟嘅。咁但係呢佢同你，因为佢係你朋友，佢同你讲话呢间公司 OK， 咁你就信佢，咁可能就会有损失囉。 嗯。 係呀，因为如果係一个样衰衰嘅人行埋嚟呢，佢係呃唔到你钱㗎喎，因为你会有戒心㗎喎。即係如果你传销最大嘅危险呢，就是、你有啲朋友加入咗，跟住佢都係好人嚟嘅，咁佢可能自己被人呃咗，咁、佢就呢、个就 是。即係洗脑。 即係好人害好人。同埋傳銷有一個好得意嘅現象，因為我去過好多間睇㗎喇。咁佢哋呢好多時呢都係用一個宗教嘅模式啊，播啲音樂啊，整個場景呢就整到佢黑啲啊，即係等到你個人呢係好難去去細心思考究竟呢個應唔應該做呢件事呢。 嗯，咁其實咧，你哋對阿 Q 爺咧有冇咩睇法？因為咧，以前人網時代咧，咁佢有有 Q 仔冇窮人啦呢個節目咧，其實咧，我睇到佢有個 O page 咧，其實都幾多負評嘅，即係都有人話佢係啲股票啊推薦嘅都好似有少少散貨嫌疑咯。我就唔知嘅，即係我就唔覺意咁睇咗下啫。其实大家对阿 Q 爷嘅投资咧嘅即系佢投资嘅睇法，大家觉得O 唔 O K 啊？会好似沈大师咁样？ 好难讲喎，呢个真系又唔系真咁容易评论到佢，因为佢介绍嘅， 冇错， 即系佢介绍嘅嘢实在太多，同埋你唔可以只只跟足噶嘛，因为可能你跟咗嗰只可能就输，咁有时都系讲运气嘅，即系。 所以你要留意住 Q 爺嘅 Facebook 嘅話咧，佢通常佢中咗馬，跟住食翻餐好嗰啲咧，佢都冇公布佢出嚟叫大家買嘅，佢都係中咗先話俾你聽嘅啫嘛，係咪先？佢就唔窮嘅，係啦，係啦。 嗯。 咁每個人有少少私心都係正常的。係， 咁一定嘅。 咁都係正常嘅，即係我係唔會好強烈咁話 Q 爺，即係我都領過嘢，佢介紹嗰啲股票，咁但係。但是你话纯粹我因为我领过嘢而话佢系一个老千咁就唔公道嘅，吓、即系喺万安先生呢单嘢嚟讲咧，咁啊睇到阿 Q 爷都系小气嘅，即系我可以睇到侧面睇到就 系 小气咯。咁 系啊， 佢系咪一个 骗子？我睇到啲听众啦，可能问佢：喂，你嗰只护肤品咧，啲成分系咁嘅，好似唔系 organic 嘅、跟住就话：，哎，我都费事想同你讲咁多，你自己即系我笑你都笑你都冇用啊！你自己 search 系咩嚟啦？嗰啲咁，即系如果你问你一只产品，阿 Q 爷用个咁嘅态度去答翻人，咁就唔系咁好咯。我觉得 冇错，其实佢同快必嗰啲咪一样咯，即系屌鸠啲客啫嘛，一模一样。 睇唔起人咯，有少少，我觉得都有少少咯。 唔知啊，咁睇唔睇得起人又好难讲。佢文字嘅功力系有嘅，不过佢都好似写错咗字啊今日。不过应该可能唔系佢管嘅 Facebook， 啊唔理啦。好似写错咗字，我哋有个编辑话俾我听，佢写错咗字，可以 cap 埋图。系啊。系不过唔紧要啦。 佢社长仲冇社长仲冇发现到啲咩骗图啊？网上骗图。 网上骗图啊，要讲翻上一集我哋讲嘅骨灰庵。问题啊，下贱频道乜骨灰庵啊？原来嗰个十万银左右嘅骨灰庵咧，就唔系喺香港噶。咁 咧 要澄清翻啊，佢哋就嗰个系有牌嘅。咁我哋话佢可能系无牌。咁我哋 即係其實唔係好知啲 detail 嘛。咁我哋估咧就係、是、因為佢喺香港，咁如果10万蚊咧，九成都係無牌。咁唔係，咁佢唔係嘅，澄清翻先，佢唔係無牌，佢係有牌嘅。咁但係佢骨灰庵就喺澳門咯。 哦 ，OK， 即係都係飾演一個 agent 嘅角色啦，係咯。 聽人講佢嗰個庵，即係嗰個骨灰庵嗰個地方咧，就係、是、以前係順德搞嘅，即係阿何生嘅。嘅企業，咁、 哦、 就而家好似賣咗盤咁樣，可能賣咗俾四太唔知啊。 咁到時過去香港人，因為香港人到時過去想探下呢個骨灰庵嗰啲，係咪買船飛唔知有冇折喎？真係同順德有關。 唔知喎、啊，而家真係應該好似又唔係啦，因為好似賣咗盤啊，即係本來以前就係順德嘅，而家就好似唔係。唔知买俾边个啦，咁但系澳门太多有势力人士啦，咁我哋一定要澄清翻嘅，因为、 嗯、 因为即系都系危险噶嘛，因为搞错咗。 我哋都仲希望可以入到澳门嘅， 系啦，记住 Raymond Wong， 千祈唔好摆佢上去呢、這个不能入境嘅list 上面，大家听到我呼吁。 嗱，真正嘅 Raymond Wong 咧，即系阿芒果生咧，就应该一定会噶啦。因为呢他大家都是那种颜色出来的嘛，都是 black 的嘛，是不是？那应该是啱的。 汪果佬因为他经常出入澳门赌场贵宾厅的嘛，出晒名的嘛，熟客来的，怎么不给入境啊？ 是的，贵宾厅 XX 是吧？被老师说他是吧？ 是啊，被老师 长期都是 XX 来的这条友、啊。 长期都是黑衣来的，我说啦。 是 啊，是做贵宾厅黑衣这样。 有晒讲啊， 好啦，咁啊，网上骗徒啊，讲完啦，差唔多系嘛？仲有冇其他？仲有边个？有冇边个想爆佢嘅？ 爆网上骗徒？我真系唔识好多啫喎，网上骗徒，因为网上骗徒呢啲，老实讲啊，稍微有些少 common sense 都会谂到啦，好似阿盖达呢啲，人哋热狗仔去坐监，佢去吃喝玩乐嘅呢种咁嘅网上骗徒咯，但系你有少少逻辑思维都谂到，妖点解我咁捻惨要坐监？你啦冚家铲就有得打边炉嘅，食好嘢嘅，食龙虾嘅。咁呢啲其实咧，网上骗徒同任何嘅骗徒咧，小弟都觉得咧，其实稍微有少少 common sense 咧，都唔会受骗嘅。真心讲。 要小心咯，因为人好多时就系利用人嘅贪心，佢贪心就濑嘢噶啦，即系危险噶。其实即系以前最初人讲起人网啦，人网前身人民台，阿老萧咪介绍好多嗰啲仙股咯，系 啊系啊， 即系我记得有一只，我哋有个朋友都赚咗好多钱，就系、是、蒙古能源。咁你唔可以话佢係骗徒啊、 oh, okay. 因为其实真係有人赚到钱㗎，即係唔係完全係话要掠你，係完全掠你唔係囉。咁一定係有啲、mm-hmm. 一定係有人赚嘅，有人蚀嘅，股票就即係股票你就好难话佢係骗徒嘅、mm-hmm. 我认为。即係沈大师嗰啲係你话佢係咪骗徒，佢教人即係叫人俾钱佢上堂就应该都算係㗎，因为佢股亲都係错㗎嘛。係咪先。咁但 係啊，我嗰个日呢听咗隔离台咩啦，大家都知道古物 X 之前有个主持嘅，咁呢就呢而之前个主持呢咪买书买几千人一本嘅，咁大家觉得嗰个属唔属于系呀？ 好难讲喎、啊、真係我真係唔敢讲喎呢样嘢，因为我冇睇嗰本书啦。第一第二就係、如果几千人买一本书，即系我认为就系、如果教你买即系其实咧股票咧九成都系呃钱噶，即系我嘅个人观点就系，因为我输过好多钱嘅股票度。咁如果你买蓝筹股啊，就应该冇问题。但系如果嗰本书系教你买嗰啲 世界 股啊、豪股啊，咁即系嗰啲咧就可能有啲问题咯。 嗯，因为 其实咧 都话佢系。点解唔俾佢继续做呢？就话佢咧好有散货嫌疑咯，所以就即系卖几千蚊本书嗰个人咧就好有散货嫌疑，所以咧 好似一两个月前咧，佢喺节目都有讲，点解唔俾佢继续做？就系咁咯。 哦，阿许亮生仲想讲咩？ 嗱，其实咧，唔知两位可能离开香港比较一段长嘅时间啦。其实香港报摊咧都有啲书咧会教你，喂，买嚟睇啦，有六合彩，我教你点样赢合彩啊，或者赢马啊啲咁样嘅事嘅。 澳洲好多呢啲喎。 其实嗰个几千蚊嗰啲买股票嗰啲书咪其实咪系咁个原理，你信唔信咯？你信唔信？你俾几千蚊，你就可以去即系赢大钱。咁我有时谂啦，咁点解佢唔自己立晒咧？ 系好得意嘅，其实呢样嘢我哋可以搵日再深入探讨下。因为澳洲咧，佢好多嗰啲即系澳洲赛马活动系即系 好蓬勃， 好蓬勃。咁基本上日日都有马跑嘅。即系仲要唔系一个马场跑喎，成个澳洲可能有五六个马场同一日跑马。咁佢哋咧就有几间公司咧就专系卖啲 software 咧，就帮你赌马嘅。咁啊，成日都打电话去揾你噶。即系如果你个电话系俾佢哋知道嘅话，佢狂打俾你嘅。我啊，你有冇买马噶？我可以帮你赚好多钱噶，咁样好多系咁噶。佢仲要好似俾成1000蚊澳币，就买嗰个软件，跟住咧每年咧就唔知俾几百蚊去嗰个数据库去 update 翻咁样嘅，大生意嚟嘅其实呢啲系。 但我好少买马睇马，都骑马都有。买马其实真系一门好伟大嘅学问，因为咧睇，总之小弟都系中意骑马嘅人咧，但系。都唔敢买马嘅，因为每个种同埋睇当地场地咧，硬地同埋即系草每日都唔同嘅，软度硬度啊，每种马都系跑唔同嘅硬度嘅地咧，都系唔同，所以比较复杂。我都系 enjoy 骑下马就算数啦，都系。 系不过呢个唔好讲啦，都系。我哋而家暂时骗徒就讲到呢度啦，好嘛？大家 好，好，好，好。 我如果骗徒讲完咧，咁啊，仲有一单要讲下喎，就系刘晓波啦。咁啊，今日周显咧就出咗一篇文，咁佢就讲呢个中国黑玉咧就系常态，刘晓波咧就唔系特例。啊，呢个唔系今日出嘅，呢个系上个礼拜出嘅呢篇文。咁啊，我今日先睇到，咁咧我就认为咧，佢讲嘅嘢咧喺个篇文里边咧都系有道理嘅。咁啊，即系其实。刘晓波点解会俾人折磨到咁咧？就唔系因为佢系政治犯，会俾人折磨到咁。如果佢系就算佢唔系政治犯咧，入到去大陆嗰啲监狱咧，都系好大镬噶啦。即系个居住环境会好差，好容易有病。许留生，头先你讲咩？要加翻？ 哦，佢哋嗰啲待遇问题啊，即系分开唔同阶级啊，或者你有冇钱啊，或者你系咩人啊，个待遇唔同噶嘛。即系呢啲。是公开的秘密嚟噶啦，其实而家呢啲嘅 系啊，系啊，呢个系啊。咁仲有一样嘢就系佢阿周显讲得好啱啊，就系佢因为佢嗰个地方咧整体嘅社会发展系比较低嘅。咁最差嘅人咧就嘅居住环境啊、伙食啊都系好差嘅。咁你就冇可能咧将个监狱咧整到高过去最低嘅水平。如果你整到佢最低个高过最低嘅水平咧，咁佢就会有好多即系唔系一个惩罚啦。对某啲囚犯嚟讲，咁入咗去就可能好似度假咁咯，俾人嘅感觉。咁其实就冇可能嘅。咁所以咧，就阿刘晓波咧就即系唯有讲句自己唔好彩啦，就系生在呢个中国大陆，讲句嘢都唔得嘅。同埋刘晓波其实好温和，佢讲嘅嘢咧都系。都系冇挑战共产党嘅统治喎。 嗯，冇错冇错。 系佢嘅08宪章系呢个和理非嘅典范嚟嘅，系。 系啊。 系，冇错冇错。 但系共产党容纳唔到呢啲人啊，即系佢就掟咗佢入监狱。咁究竟阿习先生要唔要负呢个责任咧？即系当然啦，阿恩生就会话阿习先生系好人啦。咁啊，恩生。佢到而家都系话一习先生系好人嚟嘅，咁其实我哋会唔会有一个睇法就系话呢个刘晓波 其实入咗去呢、這个，我谂呢个要 cut 咗佢啊，唔好意思啊，呢、這个 cut 咗我讲得唔清楚。刘晓波喺呢、這个监狱里面受到嘅待遇，即系当然应该唔系阿习先生去叫佢折磨死佢啦。咁所以阿恩生讲嘅嘢都未必系错得晒嘅。咁就带翻一个，带翻去一个我哋最熟悉嘅朋友，就系、是、芒果佬佢个仔，曾经喺大陆坐过监。 汉仔 系啊，阿芒果仔就坐过监，但系佢出翻嚟嘅时候系好健康，佢仲可以提早出狱。 嗯。 通常话咧，嗰啲喺大陆坐过监嗰啲人咧，都多数都生皮肤病喎。芒果仔好似连皮肤病都冇，点解可以咁？ 我嘅睇法就系、是，可能你睇到周显呢篇文咧，其实即系令到我谂起芒果仔咧，就系、是、芒果仔佢点解坐咗成四年？应该坐咗成四年，佢判咗五年啊，系嘛？嗰阵时， 嗯，系， 咁 好似系， 系啊，咁佢坐咗四年几出翻嚟，好似仲。健康咗喎，我睇佢同佢老豆老母影嗰啲相，咁我就而家可以肯定一样嘢，之前我都系估啊，但系而家可以肯定啦，就系、是、芒果仔根本唔系坐监，芒果仔根本就系一直都系做一个人质， 嗯， 即系其实咧就系控制，即、就、系、是、控制用嚟控制芒果佬，芒果佬如果冇行差踏错咧，佢个仔咧就一定可以安全咁放翻出嚟。 嗯， 所以你睇下刘晓波同刘霞咪知咯，你睇下刘晓波喺里面，刘霞几惨，呼天抢地咁样，你见芒果佬都冇乜嘢嘅喎，继续声嘶力竭嘅喎， 系， 系啊， 所以而家睇到就系芒果佬，肯定系有问题嘅、嗯，即系我哋讲过好多次，就系我哋怀疑佢有问题，但系而家你睇到刘晓波呢个 case 咧，就哇，同埋周显呢篇文咧，其实周显呢篇文系。点醒咗我，就系、是、哇、 嗯！ 你一睇到就系、是、芒果佬肯定个仔就唔系真系坐监啦。 嗯， 又 大家记唔记得陈光胜啊？一个盲嘅，都咁多人看住佢，即系都系遇到好多不公平嘅对待。你谂下芒果仔出到嚟，系啊，白白净净，可能真系有性病，我唔知佢啦。咁样啫，好咁咧， 赞咗芒果， 佢出到嚟。好似仲系靓仔咗，好似肥咗添，大家有冇觉得？俾佢入去之前，所以咧我都好同意社长，芒果仔系唔系坐监，应该都系咧关佢一个地方，之后咧我谂食都系好食好住嘅。 虽然我哋系冇，我哋点都唔会有证据噶啦，但系我哋有合理嘅怀疑，佢亦都、 嗯、 我亦都解释唔到嘅，佢咁样系。 嗯，啱、嗯。 系啦，咁啊， 今日应该点啊？ 差唔多好似差唔多咯，有咩要补充啊？有咩想讲啊？讲多一个题目都得喎，其实有冇人想讲嘢？ 等咩咯？一星期日等其他兄弟再讲咯。 就咁收工啦，大家 礼 拜日再见啦，好嘛？ 好，晚安。 好，晚安，拜拜。晚安，拜拜。